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你是我的 关爱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景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燕子，我有一事想问， 不是， 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丧礼？ 我几手之词燕子你表弟你这是路在来往还与燕子不相当 我 的 母亲他 小的病母临终的把爸爸老母是恩当恩呀蓬王难生的病夫原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人与无红啊脏我有今仙你做工厂人什么无得有门啊当谁梦了每一世婚姻此事万事须商量 贤侄子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匹美衣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高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死自葬 小子人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 咱们故地可算得你真章啊 现在故地前科学你为家定你母亲也无啊帮 你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成功才好 迎亲大学迎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况且八年大事难绝中间晚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手得不杀死男人嘛哪个呢 我明天去荒凉我去红四个千人绝苦劳动千足根大面下嘛老花盆 这叫做一直不把儿子我与娘家其实帮不为难这样还是一门 啊是啊小子噻老陆从你做过美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恩情也白云的了 即使是小的卷气大意 啊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卷切儿子啊 是啊怕过去见过有无大人见过有无大人 有谁当小人有大人谁当小媳妇 啊宝贝他来接过姑爷 是 接过姑爷 宝贝带马 真去 你去 拿去啊 要不是不去啊 弟弟姑爷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心早已是夜不归不来相应困天子不早用小心高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你 把此去处放心得下。我在大雅瑞金娘令叫帮本尊人与他。啊，也许啊，紫金长发又相见，缺少感谢多子女。小爹临别不久悲，祝福留你大心去。 我与你管不管你，只要接招来， 小弟记下了，永不轻回。 小子在老奴送你一程。 哦，天文地都，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在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锭，一切休下转折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放假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就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正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回， 你是一路珍重。 家母，不为忘恩不尽牵挂。 是痛苦一片痛心，只要你离开表弟同时回来。你放在表弟在故乡，等你我来的地方，我要你从未走到走到自在我天头上。中途偷到回去吗？还是你重复欺骗燕表弟与我母亲心一样？还是你生于方家月圆村？还是你另有隐痛时，你张浓作哑不敢讲，为什么天阴万雨风未大，恨不得 小子在吃饭无关， 要是抱有富人之道，岂不是又要被他羞辱一场？小子人，你这次少带我去禀报去，我去禀报去了。 见到林正业杨柳秋秋，欲愿好景色也。本官爹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川，金碧姑娘身家本，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马路来的毛发道子，结果看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强人不知被何人所救啊！ 要不让我先去见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吧。你， 你去见他这人放本。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一衫，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真是要不，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啊、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拜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拜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会混心世界名利卡，这结拜一相啊，会离心苦海梦中尘。 这正是士兵站在花木相逢，也许你当中的草料到底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草啊？ 南京。 南京。 不急 不急， 哎呦不大人，这江湖的么南不两京都要去啊。 哎呀呀，草到底话到过南不两京，这话能问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苍岛丁啊。 苍岛丁，苍岛丁啊， 有大人是小些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少来与管哪位道将呀，此来遇见大不同人。 抱歉，姑娘万事求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切故事心肝胆。 好，也许你去接姑姑娘再别听见我 是你 报恩。你话说新姑爷到蓝玉堂去见夫人， 放恩不许送恩，这条路不管真是你。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夫人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正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一道好事快呢。 我有好事可， 休得啰嗦，快点我去看好事去。 快好事去。 在上，笑着方去北去。 哎呦，我打你那个蓬莱道长，啊，原来我是那个侄女子放宝贝来着呀。哦哟，三八， 老子 打两个西窝头，真啊不带地呀不少。可岂不是要把袜子放大一个数毛龙，或者放老爷个龙包？人家刚起来嘛，做我母猪老夫人个没家教。 两个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我娘在上，哪有小事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谢了， 那我有三八 老天， 放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给杨花娘老夫人头顶香火来出挖鬼节，跟挖鬼节来子，非要与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啊！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那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喂，不对呀、啊！这个出上去你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是红光满面。走又走香了，坐又坐香。翁云山胖， 老夫人， 你求你在此出此大爷，总管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我来陪上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是公公抢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心不实，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个去盘问你一番。 姑娘 呀，那侬有过五个过，哎，还能给我这个我姑娘个少爱金。 你都怪这红云啊！ 哎，老弟， 我刚刚从火军边去，困难得放大眼光。 我自家你们客气做啥？做东做东。 金钟罩大爷， 我哟哟，他倒变得好快。好、姑娘，哎呀，姑娘。 强去包浪来扎定，直到明上一乡里，才知道那些赤峰山与巨星。来了江西比用心，得救小人上京啊城。 哦哟，这宝贝呀，始终拿在这胸啊心， 不是年年 牙牙把关啊一，保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得功啊。 出了去再走走过来不晓得哪来安静啊，要不能与我们 慢慢讲再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的好的，能否等等等等等等 你不成为儿有理，马蹄大便安化成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走路唱新名，天子门神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呦，恭喜的你子，恭喜的你 呀！恭喜马来呀！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对面状元是要御驾三年来九零。不一个呀， 是啦，新军是三八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平，也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管跟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十宝贝及风在红颜三花。 两个你， 那酒宴有的办好的嘛？ 我管不要了呀！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的酒过来款待丈夫员工啦。哎呦，我个十宝贝哟！这姑娘那是老早就看出来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马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去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噻，小宝贝呀、啊，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上等候你， 咱们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请听。 啊，好意思。 神风昔日金城上，红缨玉丝聚三针，再有十秀当情日，五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哎、可冲死几天啊、 是啊，将放情各自万象为市民，因此路放亲万事俱放亲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 我受伤了，刚是半天完事的我。 回事吧。 今晚不好随随便便干啥嘞？可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我弄个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在。我叫一唱一曲陶琴来试试一个真假款，可能随那雨鼓结伴，莫非真的会得唱陶琴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给姑娘听听的。 姑娘要听小日真官先去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姑娘不为了接瓜的。 姑娘要听道经，小日有个规矩啊。 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受夫欺兵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娃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尽天良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个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葬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官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上， 这老伯爷说吓上我。 这雨鼓一敲，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洁白一响，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难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越办越哎？我哥哥出丧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呀，老夫人， 去去老爷来，我放大爷来 动。老夫人，老爷来了， 请进来呀、 啊，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钱到举送的免许终身的宝贝女婿来动在哪？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往前走。 哦哟，有气煞在了。侬哪跟我说的？那侬个宝贝女婿啦，学得一身好本领，唱得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听。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了，哎，男人好唱的啊， 要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的。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调戏高人。 人夫啊，苏金雄啊，有大志，名不惊人不会死。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金的故事吗？哎，可怜苏金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侬来解释，侬不说的。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 的苏金啊，出台世界外苏金沙，只剩一山多神奇。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怎么说？我不要听谁？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风阵势力挺，只怪手压上吕兵，骑兵爱不管人情，势力相争惹苦寒。 唱呗。光屁股们唱的几句道理呀、啊？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哎，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只能顶上姑娘磨磨挣扎。哎，真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这两句我都还中听哦。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啊？ 哎、啊，别别叫， 老糊涂。 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是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皇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天天给好贼。 我说的啥？早就已经给拉对女人玩去三个对面去啊。 不可你呀、啊、真是牛眼不识宝。 能龙眼，能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那女婿不唱道经，能做道士不？我更爱有东西。 我也想到了，说也是接到之来，接着王爷。 别别走，老吴东，我今早不被我当太根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吧？ 怎么， 你还要探亲啊？ 是要探亲了，那么是我推翻你， 只要侬肯探望，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我吊起来当吊当，别想破衣服下。 是的吗？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出于我那家法来， 多家法来。 夫人，我当的吗？ 呀，当的。 不是我行。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流命上缘，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来了。 表弟 啊， 娘 子，让你表弟一得中流命上缘，清风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安生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北京，表弟放心，知他已回到我家来了。 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恒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都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你女儿汗毛露脸，来，正北汗毛与夫人露脸。 哎呀哎呀

望啊啊啊燃烧了，再次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厢温暖，无宿命应更疼，

记不要告诉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心的女人，我就千般挂念千年不变的